提供。 Showtime！ 社会现场， 现场。 呵，齐大爷， 怎么着？ 您呀、啊，不是说您啊， 嗯， 您这身打扮啊， 怎么了？ 您要像我这岁数，您这么穿行了？您多大了？奔七张的老人了，齐大爷，您还穿年轻人《风华正茂》的衣服啊？ 那怕什么的呀？哎，您看这身衣服多可身啊！ 嚯，齐大爷，您干嘛还玩微信呢？ 呵， 您还有 iPad 呢？ 这有什么的？ 嚯， 天天动动脑子，动动手，动动脚。 您要这样，我快跟您动手了。 干嘛？ 别不服老了，奔七张了，拿着报纸，太阳底下，大树杈子下边一坐。 呵。你说那是他们啊，你齐大爷身体好着呢，小子， 好什么好， 我瞧不起你，有些你还不如我了。 是啊，白头发不如您多吧， 嗯， 血压不如您高吧，血脂不如您高吧，血糖不如您高吧， 嗯， 哎，然后眼神不如您花吧， 心眼不如我好。 怎么 的，聊天呢、哎、 嘴壮那是真的，你甭捣乱、 哎、没人理我，走了大爷， 慢点啊。哎，我跟你说，小子，就你这身子骨还不见得比我强。 大爷， 大爷，我今年65了，哎， 65七针了， 哎，身体倍儿棒，身体倍儿棒，你看见没有？ 看见，看跑步的了吗？ 啊， 看见吗？ 怎么着？ 那中学生人家锻炼，早锻， 我天天也早锻炼，哎，打着拳，踢踢腿，跑跑步，你看他都喘，你看刚才又喘过去了一个。 您呐，我跟着这帮学生跑，哎。没什么问题，您跟学生跑不了。 你现在跑这么大声了都， 人家步伐整齐呀、 啊。哎呦喂，我跟你说，小子， 嘿，你们家别在楼上打败我行不行？嘿， 小子，你要不服，咱爷俩打个赌。 哎，齐大爷，这回这样，您指哪儿咱打哪儿，您说吧。 咱们就比这跑步。 又话 怎么着？ 算了吧， 嗯， 算了吧。 怎么了？ 跑步我可不跟您比。 干嘛呀、啊？ 先让您跑10分钟，我有30秒就能追上您了。 是， 咱爷俩还跑步呢。 哎呦喂！ 哎呦喂！ 你说小子，你要能跑过我，掉个我管你叫大爷。 哎，行嘿。 那你要跑不赢呢？ 跑不赢我管您叫大爷呀、啊。 废话，本来我就是你大爷。 来吧，小齐。 小齐 啊， 你先说跑不赢你怎么办？ 跑不赢，请您吃顿饭。 好嘞，就这样啊。得找个见证人吧。 哎。 咱们得有个见证。哎，端端喝，老胡头，胡老头，你不会说话没关系，你看着点就行啊。我虽然嘴不利索，脑子还清醒。 干嘛？ 你当个裁判。 谁？ 我跟他。 你们俩是一个档次的吗？ 对，他是跟我不是一档次。 你们不是一个年龄组的呀？ 那怕什么的？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招上我，吃什么带着啊？ 甭管我们谁赢了，你都陪着。 嗯，那准备一下吧，双方的这个 父母见面。 不是，我是对手。 哦，您说清楚了，您别这儿大喘气。 运动员， 做做准备活动。 好嘞。 哎， 你是压个胳膊呀，是压个腿啊？ 你看看。 哎，这会儿没车，抓紧了，跑吧。 好。 丢。 哎， 什么事儿啊？这是 拉领枪。 妈呀，来，走。 哎，开始。 这还有勒战鼓的呀，怎么着，穆桂英要挂帅啊？ 快点小子，快点 快点，还有五十米，加油。哎，老七加油。哎，老七，小子也加油。 怎么样？ 哦，老七胜喽。 啊，咱俩就完了吧。 那我这饭是吃上了，小张，是不是无论这个疾病啊，还是贫困呐、啊，还是倒霉呀、啊，你都愿意？ 又有口音了， 怎么这点烂事都让我赶上了？ 好，你愿意了是吧？ 哎， 这个、啊、老齐，是不是无论是天灾呀、啊，无论是人祸呀、啊，无论是 哎呀 我 哎呀 疾病。哎，你怎么就不愿意了呢？ 哎呀，我肚子不愿意了。 哎呦！ 哎，齐大爷， 哎呀， 齐大爷， 哎呀， 您怎么了？ 小子，那顿饭改天吃啊！ 医生说的，